喂，警官。 主任，再确认一次，请告诉我你的身份和回来的原因，还有目前所在的地方。 啊，好的，我叫祝瑞，我妈妈是祝文秀，盐城文鼎房地产的前董事。我刚从国外回来，因为你们说找到我妈妈，我现在在河州永安机场，到达大厅 W2 号房间。 好，我立刻联系机场公安去接你，你不要动，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好。 丁哥，你带上小宋去河州机场分局把朱瑞接回来。 朱瑞？河州？现在12点，一来一回得4个小时。 辛苦你了，丁哥，明天你休息，跨地试办案，其他人搞不定。周琦啊，你整理好郑永年的口供就回去休息，明早等朝哥那边有信儿，立刻传唤李运才和任海。 确定这俩人啊？这台风和雨可别影响我们抓人啊。 赶在台风之前把案子结了吧，然后回家睡觉。 那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困了啊。 嗯，朱瑞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当面问清楚了。嗯，想什么呢？ 在想这雨什么时候会大起来。 长佩文学，谭石原著，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广播剧《皮囊》第二季第三集。 小孟警官来了，今天又值班啊？ 啊，差不多。坐。 嗯。哎，外面下雨，来里面一点，不容易打湿。 啊，就这儿吧，不讲究。两碗打卤面，各加2个煎蛋，再炒个青椒肉片。 哎，好嘞，立刻坐。 这家面馆是夫妻店，环境不怎么样，但口味不错。局里的同事值大夜班，经常来。而且现在都12点了，有的吃就不错了。 挺好的，很近。吃完回市区。 下班的感觉怎么样？ 还好，也不算太晚。 啊，先回去洗个澡吧，等任斌和朱瑞到。河州到明潭开车2个小时，一来一回再加上中间的交接手续，天都快亮了。 嗯， 你以前加班到很晚吗？哦，干金融的加班应该也是常事。哎，你在国外那份工作到底什么情况？你老板肯放你回国这么久？ 我们是合伙人的关系。 合伙人？你不是在一家跨国金融机构工作吗？ 那是上一份工作，你们的资料可能更新不够及时。2年前，我就跟现在的合伙人开了一家咨询公司。 哦，所以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资本家。那我们无产阶级可就得跟你划清界限了。 你打算怎么划清？ 你公司开在国外，那你不可能总待在国内吧？ 暂时会在国内。 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是露水情缘是吧？ 露水情缘。 面好了，趁热先吃着，小炒马上就来。 你哪天回国？我送你。 陆时辰，你要真敢开口，看我怎么把你做个半残！居然敢扎到老子头上，还表白，表白个屁！ 你身体怎么样了？ 什么身体？不准再提这事儿。 烤肉要 不要辣呀？ 哦，不用。 好嘞。 你今天有跟你爸好好交流感情吗？ 他并不希望我靠得太近。 什么意思？ 我不回来，他就不会想起当年。 我看他挺关心你的，你出事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那紧张不是假的。 嗯，看我做什么？ 露水情缘，也陪人加班到这么晚，还是说你每段露水情缘都这样？ 每段？你指哪一段？ 比如乔玉那段，你也陪他加过班？ 乔玉？我为什么要陪他加班？ 你跟乔玉？ 我没有跟乔玉做过。我对乔玉也没有产生过欲望，我只对你有欲望。 哎，青椒肉片还剩个土豆，一并炒了就送你们了。 谢了，老板。嗯，快吃，吃完回家。 好。 嗯，酸辣土豆丝也很好。我之前觉得太素就没点。喂，怎么样，斌哥？ 孟队，人我接到了啊，我们已经回到淮安区了。你看是先把他直接送到市局，还是先去趟医院？祝先生的意思是想先去看看他母亲。 那就先去医院吧，我人在市局，现在过去替你。你让汪雨去替小宋。 几点了？ 五点半。 祝文秀的儿子到了？ 人到了，在中心医院，我们也去。你先回家休息吧， 接下来交给我们。 好，那我下午再回局里。 把你一个人丢在国内，你醒醒，你醒醒了吗？ 孟警官，我妈一直没醒过吗？她还能醒吗？ 她是我们从疗养院地下室里救出来的，医生说她被注射药物时间太长，无法确定还能不能清醒。朱先生，你母亲的情况就是这样，希望你能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早日破案。 好，我明白了。警官，我觉得这一定是吴佳义干的。 为什么说你母亲是被吴佳义害的？ 绝对是他。当年他为了侵吞我们家资产，害了我妈，也逼我出了国。 你先坐下。啊，这是王警官，陆顾问。 啊，你们好。 啊， 你可以相信我们，把具体情况说出来。 啊， 20年前，吴佳义想进军房地产市场。当时，文鼎是盐城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几个项目陆续出现问题，急需资金注入。吴佳义的手下有几家公司也很有钱，就抓住机会入股。 成为文鼎的第二大股东。因为很依赖他的资金，文鼎的决策权几乎都交到了他的手上。他人又霸道，当时资金已经很紧张了，他还继续扩大项目规模，农民工的工资全都拖欠着，能不给就不给。 那当年你母亲没有参与公司决策吗？ 哎，他没有直接参与，但一切也都是他默许的。我爸死后，我妈只想守住这份产业，当时我只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物，也没什么权利，更别说和他抗衡了。 跟你打听一个人 啊， 当年讨薪案中有一个领头的农民工叫陈玉，你知道吗？ 陈玉啊，我听说过，好像后来自杀了吧。但我觉得呀，也是吴家义下的毒手。 哦，你有证据吗？ 证据我没有，但当时那个陈什么官司都快打赢了，他死了对我们只有好处，而且杀人这种事儿，吴家义绝对做得出来。 你对吴家义的做事手段很了解？ 他没少害我们一家。那场农民工讨薪案，所有人都骂我妈是奸商，他本来心脏就不好，后来啊还老喘不上气，吴家义就给他介绍了一家医院，注射什么最新研制的药物，结果呢越来越神志不清，还经常乱跑，有时候啊甚至会心脏骤停。 是临江医院吗？ 对，后来我妈住院了，有天医院打电话过来说她走失了，我就立刻报警了，但是找了两个月都没有找到，以她这状态啊，我们都觉得凶多吉少了。孟警官，那个医院是不是有问题啊？ 嗯， 跟吴佳义有关。 既然你了解吴佳义，当时就没怀疑过他吗？为什么不继续找朱文秀，而是很快就移民？ 我怎么不怀疑啊？但是我没证据啊。当年我妈意识不清后，吴佳义就找过我，叫我出让所有的股权给他。 我要是 同意， 很清楚。 后来我妈就不见了，但又没到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的时间，所以他的财产我无法代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拿去质押。大约过了两个月以后，我还在上小学的儿子突然被绑架了。 你敢报警？ 绑匪不许我报警， 我立刻 也没跟我要赎金。 救命！ 我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当时没办法呀，只能赶紧把名下所有的股权转让，然后带家人出国。哎，吴佳义这个人呀，心狠手辣，对谁都是。 那你去到国外之后，为什么不想办法回来？ 很早之前我就觉得总有人在监视我，每当我和家人出门的时候，被跟踪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有次我去波士顿出差，竟然看到一个在我家附近打过照面的人，这可绝对不是巧合啊。那天跟你们联系上以后啊，我本来准备马上回国的，但在机场又见到那个人了。我担心家人，所以暂时中断联系，等安顿好一切以后再独自回国。 这就是你突然失联的原因？你没有被人绑架或囚禁？ 这倒没有。 这样啊， 我去接个电话，你们继续。 朱先生，那你知道吴佳义还跟哪些人交往？ 喂，什么事？小周， 赵哥，出问题了，临江药业的人还死了。 什么？ 天一亮我就找朝哥问了，但没有结果。我就想，都是这种年供出来的人，没证据逮捕我就先传讯，把人叫来问话，取 DNA 拿去对比暗龙基地提取到的脱氧核苷酸，结果申请传票的时候一查，人海十天前就死了，人家把消息按下了没有公开。 怎么死的？ 好像是病死了。我已经联系他儿子了，一会儿到局里了解情况。 你让朝哥和痕检都看看他儿子能不能跟暗龙客户对上。 你什么时候回局里啊？ 马上。朱先生 啊，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请你暂时不要离开明坛，协助我们做进一步调查，可以吗？ 啊，可以。孟警官，请你一定要抓住吴佳义，还我们家一个公道。 不仅是你，吴佳义欠所有人的债，我都会替他们讨回来。 任海这死亡时间未免太过凑巧。 之前我去过临江药业，他们的人事说 任董现在很少过来，都是他儿子在管事。 而且前几天算算时间，就是我们在盐城的时候。 会不会是吴佳义拿到录音笔了？盐城的事跟这个有关系吗？ 不知道，但根据报警记录，朱文秀是在19年前失踪的，也就是2001年。我妈在我10岁的时候殉职，具体时间也是2001年。甚至你家出车祸也是这一年吗？ 嗯， 或许在吴佳义的犯罪链条里，我们都是其中一环。 下大雨了，湿透了。 孟队，已经传讯嘉义医疗器械的李运才，这人做贼心虚，炸他两下就全着了，无论是暗龙还是疗养院地下室。 很好，任海儿子呢？ 人在审讯室，陈云在看着他。 嗯，我去审任俊，你和陆棍在隔壁监听，有问题随时叫我。 好。 嗯。 孟队。 嗯，警官， 坐。你叫任俊是吧？ 啊。 你父亲去世了。 周警官。 什么时候的事？ 嗯，怎么了？ 就 朱文秀的儿子出国后有回来过吗？ 没有。 那失踪4年后，是谁向法院申请宣告朱文秀死亡？ 生前曾经是暗龙的客户。 这件事， 他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都不在。 暗龙。 那只能是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你认识吴家义 和法人了？ 认识。 你是说吴佳义？ 吴叔叔是我爸爸的。 谁帮吴佳义处理这些的？查过吗？ 我回去就查。 任先生，你说你父亲是病故的，请问他患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患的？ 哎，其实具体的病情一直没查清楚。他的病说起来，最早是因为一场车祸，大概就2年前吧。有一天吴叔叔约我爸去吃饭，那没想到回家的路上就出车祸了，然后我爸被送到临江医院抢救。 这边是 ICU， 跟警察说一下情况。 吴叔叔，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 小俊， 江任总，任董的情况很不好，他遭遇的车祸很严重，颅脑受损，还影响到海马体，现在手术是做了，但术后可能会脑积水和肺炎。 他还能清醒吗？ 能清醒，但说话和走路会比较勉强，需要复健。 能恢复成之前正常那样吗？ 这恐怕很难，不过我们会全力救治任董的。 小俊，是我不好，我今晚就不该叫你爸爸出来吃饭，我一定会负责到底，请最好的专家来给他会诊看病。 吴叔叔，你告诉我这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哎呀，我也不清楚啊。听说是卡车司机疲劳驾驶，我听到消息第一时间来医院。 吴叔叔，你帮帮我，你绝不能放过那个害我爸爸的人。 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爸爸讨回公道。你也别太伤心，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找我，我一定帮你解决。 之后的2年里，我爸几乎一直在医院里头，但是情况越来越差，偶尔还会有心脏骤停。10天之前，他走的那天夜里，心脏再次停跳，就没抢救过来。 他一直都是在临江医院做检查。 啊？ 为什么不去其他医院看看？ 哎，这个临江医院全省最好的神经外科和医疗技术嘛，那背后还有临江药业做研发支持。其他医院吴叔叔也找外院的医生看过了，没用。 你爸的遗体还在吗？ 火化了，也是吴叔叔帮着操盘的。 你父亲去世之前，吴佳义最后一次探望他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爸走之前的那天晚上，医院那边通知了吗？我们所有人都到了。 当时还有谁在场 ？ICU 只有 大夫跟护士能进，我们就是在窗外看的。我爸的事儿都是吴叔叔在操心，治疗方案也是他跟医生们商定的，这我不太懂这个。 你就没有怀疑过是吴佳义害死了你父亲？ 这怎么可能，吴叔叔跟我爸是老朋友啊。 吴佳义跟你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早了，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吃饭谈生意的。 那你父亲生病之后公司是你在打理吗？ 我每周都会去上班，但是我不擅长这个，不懂经营。我爸车祸之后，我就把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吴叔叔，现在重要的决策都是董事会做的，具体事务也有部门经理负责，我就拿分红就好了。 行，大致情况我们也了解了。那任先生，这段时间请你非必要别离开明潭，要离开就先跟我们报备一下，之后如果有需要还请继续配合我们调查。 哎，一定一定一定，有需要的您尽管说。 程云，仔细整理口供，签了名安了手印再送他出去，拖一下他时间。 哦，好的，孟队。任先生，一会儿麻烦你核对一下口供。 哎，孟队，怎么样？ 回办公室说。一个一个来。嘉银医疗器械的李运才招了什么？ 安龙案里关于他的部分全招了，但是没有再供出别的客户。喏，审讯记录。吴维涵私底下朝他买过设备，而且不入账。核查疗养院地下室的医疗器械都是嘉银提供的。 被吴嘉义拉入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利用的对象。 疗养院地下室那些药会不会是临江药业提供的？小周，你去申请搜查令，然后问朝哥借个人，再联系区派出所，一起去临江药业把可疑的药物电子资料都带回来。 好。 你对任俊和朱瑞这两个人怎么看？ 19年前吴嘉义应该就跟人海合作了，通过临江药业研发非法药物，神不知鬼不觉的排除异己，加害朱文秀，逼走朱瑞并监视他，侵吞文鼎地产，之后他制造车祸，又暗中害死了林海，将临江集团也收入囊中。 同样的手段还用在了我母亲和我的身上。 吴氏集团的扩张依赖的就是这些药物和背后的杀手组织。 至于吴嘉义为什么会对任海下手，可能因为他们闹翻了，又或者是时候拿下临江集团了， 还可能因为我们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脚步。要尽快找到药物和吴嘉义的联系，证明吴嘉义与任海、朱文秀以及疗养院地下室有直接关联。 不过任海的死说明这种药物是可以直接杀人的，吴嘉义要把朱文秀他们弄进地下室，一直注射药物却不杀死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做实验吧，任何药物都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来优化和改进，包括毒药。 做到这种地步真是个恶魔。我们得尽快找到证据，省得夜长梦多。昨晚的栗子快点吃掉，再放下去都要扔了。 不是说喂来喂去不好看吗？ 礼尚往来不行吗？别偷懒啊，吃完就得继续干活了。青哥，等周奇阳回来，你们务件把他从临江药业收集的药物跟疗养院地下室找到的对比一下，看成分一致不一致。 收到。哇，搞生化危机呢。 小庄， 临江药业的负责人也带回来问一问，重点了解谁负责那些药物的研发。如果他不知情，就问吴佳义最近有没有解散哪个研发团队，或者有人最近忽然从公司消失。 收到，赵哥。 李姐，你找几个经侦同事帮忙捋清吴氏集团整个扩张脉络，把所有牵涉到的公司都列出来，查查他们的高层有没有失踪或死亡的情况，行程报告发送给我。 好，下午给你啊。 腾云，让任俊先别走，有事要他协助。 是，孟队。 接下来我们要去 临江医院，找到任海被吴佳义害死的证据。 嗯，只要能拿到证据，这案子就能真的结束了。 这一步是应该快结束了。 就是这里近，地下二层有一个专用的停车场，电梯可以直接到特护病房。哎，这刮风下雨的还到处跑，你们真是太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所以劳烦任先生带我们去你父亲生前住的病房看看。 哎，好好好，没问题。程警官来之前已经跟我说过了。 是的。啊， 可是我爸的死真的跟吴叔叔有关吗？那会不会你们搞错了？ 警察办案讲证据，不会冤枉好人。到了， 啊！哎，电梯在这边， 特护病房在几楼？ 六楼。SVIP 病房，我爸就是住在这里头的。 哎，人怎么这么少？ 哎，私密病房嘛，不让那么多人走动。哦，但是医生和护士24小时待命，病人一有情况就会通知亲属。哎，到了，就是这间。 这层的监控室在哪儿？ 应该是在走廊尽头吧，东边。 先去看看。你们这里的监控能保存多长时间？ 这个我不太清楚。 任总。 哎，这是市局来的警察，你配合他们找一下监控记录吧。 好。 任海去世那天的监控找一下。 10天前。应该是这个。 那间 SVIP 病房是监控盲区？ 任董住的病房一直都是监控盲区。我之前也问过要不要调整摄像头，但领导说要请示一下上面，后来又让我不要多管闲事儿。 电梯间这个监控画面，快进。停。正常不？ 吴佳义跟两个医生模样的人一起出电梯进了 SVIP 病房。 程云，你把这段视频拷贝下来。 好。 任海死前这段时间负责看护他的护士是谁？我们需要他来配合调查。 叫小孙吧，我去找他过来吧。 任总。警官。 警官，就是他。 任海去世之前是你负责给他换药打针？ 嗯。 注射的药物是什么知道吗？ 不太清楚。这药没标签，开药的医生也不是我们医院的，是吴总带他过来的。 那些药还有剩下的吗？ 嗯，他说治疗方案要随时调整，所以药量一般只有2天的。任董去世后剩下的都被清理了。 你们医院的垃圾多久清理一次？ 1天一清。 吴佳义被监视前的最后一次犯罪 很可能是谋杀人海。如果连这事儿都找不到证据，那其他罪证只会消失得更加彻底。任先生，还有其他人可能接触到那些药物吗？ 啊，这个，或者吴，就是吴嘉义那儿可能会有。 他就是有，也混在医疗垃圾里处理掉了。难道还带回去做纪念？ 孟队，监控录像已经考好。 程玉，联系物件过来取痕迹，你留在这里看着。等斌哥下午回去，让他带队搜一下吴嘉义家，看有没有可疑的药剂。 好，是孟队。 警官，我们处理废弃药品都是按规定的，从不乱来。 医院负责处理医疗垃圾的人是谁？ 是后勤的人，具体是谁我也不太清楚。 都送哪里处理的？ 这个也得问后勤部。 任总，咱们院的医疗垃圾一般都送去北环的医疗废物焚烧站。 十天前的垃圾送来当天咱们站就烧掉了呀，警官。 这是记录，你们看。 十天之前的垃圾被处理了也正常。 一个大活人被吴嘉义生生弄死，居然一点证据都没留下。 吴嘉义犯罪经验丰富，不会轻易留下罪证的。先回车里吧。 两年时间不间断注射同一种药物，怎么连个药瓶都没有？ 说不定临江药业那边有结果，先回市局看看。 只能这样了。 孟警官，你们是在找我爸生前注射的药吗？ 你说呢？ 如果要不是临死前，就是更早时候用的药，我们家里可能有。 你说什么？ 不是，有一阵子我把我爸接回老房子休养，看能不能好转。那段时间都是吴叔叔亲自送药过来的，我是记着有一袋没用完，放柜子里了。 怎么不早说？老房子在哪儿？立刻给我地址。 那边都是临江药业的样子。 我先去做报告啊。 又来。赵啊，你是看我们太闲了是吧？ 没，刚又拿到新证据，不来化验室放下不敢撒手啊。程哥， 这什么东西啊？ 还是5006案相关，人海注射过的药物可以直接指证吴嘉义谋杀，我怀疑这也是临江药业研发的，你化验一下，看成分和疗养院地下室那些一不一致，再帮忙拿去采一下外包装的指纹。 哦，效率挺高啊！这案子大半个月没进展，你回来才没两天，都查出这么多东西了，不错。 嘿，那临江药业带回来那些比对的怎么样？有没有跟地下室成分一致的？ 还没呢，哪有那么快？我们就这点人手。 那你先帮我验一下人海那个，不打扰你了哈。 行，有结果我立刻告诉你啊。 拿去化验了。会好起来的。 啊，其实我刚才在想别的事情。好像有点太顺利了，一困就有人递枕头。整个过程看起来折腾，但实际上从线索推论到找证据，即便中断了也很快就会有别的补进来去修正它，仿佛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某个方向上。 你从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 大约是郑永年的出现， 到今天的药物，还有人菌， 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 同样是富二代，他能在吴佳义眼皮底下过得不错，肯定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蠢。 嗯，可以查查他的经济状况。 这个不急，我说的不对劲比他要早，应该是从严城姓吴的父子俩，卢阳、赵云华，从赵云华开始。 怎么说？ 当时我问过你，你为什么觉得赵云华会自杀？ 赵彤的死，赵云华也有一半责任。周衍十年前维护过赵彤，十年后又把赵云华当母亲对待，这样一个人却被赵云华误杀了，这对他而言无异于第二次杀死自己的孩子，他承受不了就会去死。 你说的是赵云华自杀的心理，可事实上谁又能保证他一定会在每个节点做那些必要的事？比如一定看到那篇推文，他一定想不到自首或者是躲起来，他去自杀绝对不会有人干预。 楚门的事件 啊， 他最后也许活在一个充满欺骗的世界里。 什么意思啊？ 孟昭啊， 程哥，有结果了吗？ 有了，跟疗养院地下室那些药物成分基本一致，比例不太一样。 行了，我们现在就去逮捕吴佳义。史仁斌，斌哥，我刚想找你。 孟队，吴佳义的别墅不对劲，我们找不到他。 进去搜，一个角落都别放过，逮捕吴佳义，我们立刻来追。 大家不要越过警戒线， 赶紧跑，不要逗留，往后走。 你别走，我 确认隐私吗？ 怎么样？ 暂时不确认，咱们再思索。 有别的出口可以逃跑吗？ 肯定有， 没法例外。 别墅里所有楼层、房间和出入口都搜过，没有找到吴佳义。 佣人呢？我记得他家请了不止一个。 也问过了，他们说吴佳义休息的时候不让他们靠近。 所有人再搜一遍别墅，任何区域都别落下。 是 是， 在外监设的警察也不要松懈，随时留意周边。 是吗？ 去到卧室看看，你在我后面。 嗯，床单被罩有人使用过的痕迹。 窗户是从里面锁着的，而且外面刮风下雨，窗台上也没有跳窗逃跑的痕迹，周围都有监视，他能藏去哪儿啊？ 报告，二楼 的 房间没有找到， 一楼公共空间没有， 佣人的休息室、杂物间也没有， 报员也没有， 暂时没发现地下室。 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而且是在警察的包围下，可能吗？ 如果是有预谋的逃跑，就有可能。 从正门出去不行，但可以躲在密室，掩人耳目避风头。继续搜，重点寻找密室或者暗间。今天就算把房子掀了，也要找到吴佳义。 是 是。 这种躲藏的地方一定不常用， 开合一次，肯定会留下痕迹。 去书房看看。这几本书怎么掉地上了？这里没地震吗？ 嗯。 怎么了？ 地板上摸到个铜镇尺。 镇尺会磨损这么严重吗？还沾着木屑石灰。 这里地板纹路对不上， 我看看这块地板能不能翘起来，缝在哪儿？ 落地书柜，书柜和地面之间有缝隙，靠近缝隙的侧板上有很多刮痕。 要撬吗？我试试。得撬出东西来啊，不然坏了我可没钱赔。我去，这有2平米吧，这地板真能掀开。 先扒开吧。 是铁门。疗养院地下室那层。门没锁。 是地道。 果然，看来吴佳怡就是从这里逃跑的。我下去看看。 一起去。 一米宽的暗道跟疗养院地下室那条也很像， 说不定就是受到启发挖出来的。 这老东西你自己留了这么多后手。 有风， 快到尽头了，我们下楼梯25级，再走大约80米见到铁门。 这是地下停车场， 糟了！喂，周启阳，立刻定位我在的位置，让别墅区的物业和保安查监控，看一个小时内有没有车辆驶出过。 好，你在哪里，孟队？你不是在屋里吗？ 书房有地道，吴佳怡跑了，你们也不用搜了，立刻过来，把车也开过来，外面的人继续监视。 收到。 走，我们从停车场上去。 这个停车场不在别墅区里， 出了我们的监视范围。 这片住宅都是吴氏集团开发的，地道应该也是早就设计好的。 孟队， 孟队， 什么情况？怎么样？ 人呢？ 孟队，安保那边回复，7分钟前，一辆黑色悍马从地下通道驶出，转区建工路了。 我去追吴佳怡，你们能跟九根、于大注意安全。 好，队长， 有深浅协查。 上车。 你怎么也上来？很危险。 坐他们的车也危险， 我没让你跟过来。 孟队，他在移动，从云上路到怀宁路、春桥路，现在在307省道。 定位追踪法网，让沿路的交通管口协查。 坐稳了。 剧本留白的谜题，涂碎寂寞里，眼睁像扯开了面具，伸手去触碰谜底，需要勇气。翻开惋惜，扯裂几句甜蜜，暗手回忆，摸索为你正义，并肩而立，哪怕赢得同情，已经到底，写满了谜句，宿命背离，偏要先手作曲。自眼里像暴雨般 手去触碰谜底，需要勇气。放开惋惜，撤离汲取阴霾，爬上回忆，摸索悲鸣战役，并肩而立，哪怕迎头痛击，已经打底，写满了谜局，宿命背离，天涯携手走去，不用怀疑，这点数是你。水斑驳坚毅，不必逃避，就算注定悲剧已经到底，为什么可惜宿命背离，偏要选择自己，大胆肯定，这边数是你，是你最好相遇。 这么看我做什么？ 我发现在你眼里好像藏着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孩子。这孩子刚懂得生命的脆弱，并且因此感到陌生和困惑。我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次生死，最让人恐惧的其实不是自己死，而是珍重之人永远离去。 珍重之人， 介绍逮捕吴佳义，把他送进监狱，是我的职责。可他就这么死了，就跟假的一样。而且他一死，刑事责任全没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他的罪证， 没有白费力气。 啊？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能超出了他的预想，他最后慌不择路，应该是真慌了，你不觉得吗？ 你是说有什么失控吗？或者他不是最终的他？ 孟昭，醒醒！孟昭， 做噩梦了。 这案子到此为止。